澤東究竟是好人定係壞人嚟嘅咧？ 我唔想用好壞咁簡單嚟睇佢。雖然好多人覺得佢大獨裁者帶嚟好多災劫，但係唔好從好壞兩個咁簡單嘅角度去睇咯。實際喺歷史上高，佢所產生嘅影響要全面去睇。 咁孫中山係我哋國父喎，咁即係一定係一個好人啦。 雖然係大革命家，但係喺辛亥革命之後，佢做咗好多事係非常之大嘅爭議。但係原來你再睇下佢喺辛亥革命之後，佢曾經又想將國土啊讓出去俾外國人支持佢革命，亦都係做咗好多嘢，做個人崇拜呢個黨國嘅制度咁樣。咁呢啲大家要了解咯，去爭論一下咯。 咁點樣至可以客觀評價歷史人物呢？ 尊重歷史事實，理性去到分析，還俾佢歷史真嘅面目，去全面去睇呢個人喺歷史裏邊所做嘅事所產生嘅作用，咁樣嘅評價先有意思。 數風雲人物，還看歷史。嗱，好啦，又翻嚟啦。頭先休息之前咧，我哋就講到咧，即係香港就嗱，除咗北帝咧、洪聖啦，另外一個好 popular 嘅即係廟同埋神咧，就係拜天后。咁當然同香港嘅水上人有關啦。咁但係就你頭先講到喺台灣就叫做媽祖啦，澳門就係媽閣廟，媽閣，其實都係叫媽祖嘅，係咪？ 係啊，其實都係媽祖。 其实天后是乜水嚟嘅咧？ 系天后其实咧就喺宋，即系传说咧就话宋朝嘅时候，北宋嘅时候，咁系一个福建嘅莆田人啊。呢个莆田有一个地方叫湄洲岛嘅，喺个岛嗰度，湄洲岛。咁咧就天后咧姓林嘅。你其实咧喺福建 有真人嘅， 真人噶，真人。其实就算到而家喺福建嘅莆田啊，或者北部咧，都好多人姓林。林则徐咧都系喺都系呢一个嘅福建福州人嚟噶嘛。咁好多林徽因咧，系嘛，即系嗰个 唔系啊？边个金庸小说里边呢个林家？笑傲江湖啊！林家咯，咪姓林咯，福建 系啦，福建系福建姓林系大姓嚟噶嘛，咁就叫林默娘啊，咁就后来因为佢话即系有人话咧，原本佢可能一个嘅即系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个叫女嗰啲，即系咪有啲女人咧会跟住啲神嘅，即系 通灵 系通灵啊呢一类， 好似希腊神庙里边嗰啲 系啊。嘅一啲咁嘅人， 女祭司 系啦。咁話説有一次，佢啲父兄屋企人咧就去呢一個嘅打魚，咁啊遇到呢個颱風咁樣啦，颱風就係死啦咁樣。突然間就見到佢咁樣出現啦，咁跟住咧就救咗屋企人啦咁樣嚇。咁就呢個林默娘咧，佢係冇結過婚嘅，咁啊跟住就過咗身啦咁樣嘅。咁但係後來啲人咧就紀念佢，即係覺得佢有法力啊，特別喺海上面咧遇到一啲嘅困境嘅話咧，就可以救濟到啲水上人啊咁樣。咁所以後來咧就喺湄洲島就開始起個廟 馬祖啦，就係當時 咁係啦。咁就點解叫做媽祖咧？其實又唔係叫馬祖，叫媽祖嘅阿媽個媽噶嘛，阿媽個媽。其實呢個咧應該係同我哋嗰、那個即係同嗰個閩南話係有關嘅。譬如咧，閩南話咧，好多時咧都會喺嗰啲佛啲神嘅後邊，即係女嘅神後邊加個媽嘅。我記得咧喺好多年前咧，新加坡咪有一個有一個咩小系不笨嘅，啊咁咧就話個阿媽去拜神咧，拜觀音噶嘛。咁佢新加坡講啲閩南話嘅佢咧，掛念媽，掛念媽，掛念媽， 即係觀音媽， 即係觀音媽。咁其實所以媽咧，其實係咁樣嚟嘅。咁所以咧，後來點解加個祖字咧？咁因為咧，後來呢一個嘅媽祖嘅信仰咧，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咁咧就。大家喺度鬥祖啊，即係鬥嗰個廟咧，邊間祖啲？咁啊就係當我係祖廟啦咁樣。咁所以慢慢簡稱就叫媽祖，係咁樣嘅。 即係女神 係女神嘅祖廟，係啦。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即係民間 咁。會唔會傳到去外國法國之後就變咗喇嘛咧？难夹嚟， 男唔系呢个 La Parade， 咁但系咧就呢一 个 La Fit 呢个妈祖嘅信仰咧，因为系主要最早期系福建人信嘅，咁福建人其实系航海嗰方面系 好早期已经 好早期，譬如泉州，即系喺譬如宋元嘅时候，宋博士啊，唐宋嗰个已经好犀利。咁福建人因为咧系好多人系造船啊，亦都系做水手啊，咁所以佢哋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即系搭船去到。四圍去啦，咁樣咁亦都係將呢個媽祖嘅信仰咧，就一路咧就帶到去東南亞、台灣啊等等。咁其實慢慢發展出嚟，咁亦都係因為佢 其實亦都同政治上咧係有一啲嘅嘅有幫助啊，對政權有幫助。咁所以咧， 有咩幫助啊？ 嗱，好簡單嘅啫，因為啲水上人咧，佢會即係嗰啲水手啊，咁對嗱，譬如其中一個咧，由天呢、這個呢、這個媽祖咧，由一個媽祖去到送南宋嘅時候咧，就被中央統治階級咧啊，即係管治階級就封做夫人啦。 譬如叫即係統戰部出動啦。 係啦，宋啊叫順濟夫人啊等等啦。去到元朝咧，就開始咧就有所謂嘅这个妃啦，即是这个 天妃， 未到天妃， 即是升呢啦， 升呢去到明朝的时候呢就升做天妃啦，大概元朝。 即是天妃啫，咩天帝的妃。 天上的妃。初呢只不过是人间的妃，后来呢就天上妃。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呢那些的水上，即是那些福建的那些的人呢，就是帮助譬如海外的贸易呢，有史朴斯的嘛，立功。咁佢哋信呢個媽祖㗎嘛，咁所以嘛朝廷就封佢哋所信嘅呢個嘅媽祖呢就有啲嘅官位啦。 嗱好啦，停一停喺度，我想問一下啦。其實喺以前中國呢啲咁嘅封呢啲咁嘅，你頭先講北帝也好，天后也好，其實咪就係以前帝國時代嘅一個統戰嘅手段嚟嘅。 冇錯。 其實睇翻即係頭先阿仁啟講嗰個封一路封越嚟越高級，其實天后真係。即係根據個資料講，有四十幾次 係 先後封， 即係升咗呢四十幾次。 係啦，升到最高就叫天后啊、聖母咁樣。 係啦， 咁所以其實連個國家祭典咧都會去即係祭祀， 即係抬埋佢出嚟嘅都會。 係啦，即係明清嘅時候。 咁會唔會係越封嗰陣時係咪代表越需要統戰呢個閩南人、福建即係海出海嘅海上嘅中國人，或者甚至係一個政治需要，先至讓我將佢一路越封越高咧？ 是啦，其实是咁样的。嗱，开始有一个妃嘅出，即係封呢、這个天后有个妃，係啦，去到天妃嘅时候其实係同元朝有关嘅。原因就係话元朝个首都呢就係、是、喺大都啦，即係而家嘅北京啦。咁但呢其实大概係由宋打后呢成个中国嘅嗰个经济重心呢其实係南方㗎嘛。 係。 经济重心是南方。咁所以呢有好多嘅物资呢就需要用南边呢就运去北边。 海运。 咁以前呢初呢就用漕运。漕运即是大运河，咁去到元朝嘅时候，基本上个漕运系唔得嘅，咁、所以后来就放弃咗漕运，就用海运啦。 沿住即系中国海岸一路上， 沿住海岸上，咁而呢个海进行海运嘅啲水手好多时系福建人嚟嘅，系、啦，咁佢哋咧就系帮助呢一个嘅即係呢個朝廷嚇，即係喂大佬命脈嚟嘅，糧食喎。咁所以咧，因此咧，慢慢咧就封到咧有個妃嘅呢一個身份啦。 即係統戰班水手。 其實就係統，其實封呢個媽祖就係統戰水手。 即係淘寶，如果佢拜媽祖就統戰埋呢個馬祖，就統戰淘寶嗰啲人嘅啫。其實都 係，可能都係咁樣嘅。 對於政權嚟講咧，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如果你單純用宗教嘅角度去睇宗教咧，其實係不足嘅。我會覺得，其實有陣時候你要加埋一啲政治嘅想像落去咧，你先至能夠好全面去睇一件事。譬如 James Watson 呢本書入邊，佢有講到即係神智標準化，即係喺元朗嘅下村嗰度，原本有個叫沙崗村入邊擺個沙崗墓嘅本地神智，最終咧就變成咗天后廟。咁其實亦都係一個正統化 嘅，即係佢過底咯，即係沙崗墓， 即係冇成冇咗，即係天后食咗沙崗墓， 食咗沙崗墓， 變咗吞平咗。其實調翻轉頭，你去諗翻，其實點解要拜關帝呢？其实都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 政治需要。 咁其实关 二哥最出名是咩啫？忠啊嘛， 系嘛？即系你 其实嘛， 其实即系小弟曾经写一篇文，即系关帝很忙。即系你究竟即系你谂下，大家你谂下，即系嗰阵时喺旺角占领嘅时候，摆个关帝死火啦！ 剥你嗰啲差佬又拜，俾人剥嗰啲占领人士又拜。 其实系一个政治嘅 警察都拜 嘅论述嚟噶嘛？清朝之前其实是没什么人拜关帝的。 很简单的告诉你，嘉宏等于现在拜皇帝一样，香港不知道哪条蛋散走来香港搞这个祭祀轩辕皇帝嘛。 或者祖 先。不是一样又是政治需要，这个大家看下去跟以前那些封天后啊拜关帝啊那些其实是一模一样，不过现在就为了政治统战需要大一统嘛，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嘛，你就拜皇帝咯。 即係嗰個盡玩得玩得盡啲啦，玩大啲啦咁。係咯。咁其實拜關帝， 學生都要去拜皇帝啊！我估 我哋教會唔使 講，好難講啊！ 你呢啲叫 國，你得一個嘅啫， 教育 國民宗教教育 咁啊，真係死火啦！即係譬如關帝嘅道理，一路都冇人拜噶嘛。係。咁而去到明朝嘅時候，都係拜關帝，因為係即係漢人嘅一啲傳統。都冇人拜，是拜岳飞，其实他们拜岳飞，即是宋朝之后的汉人是拜岳飞。咁啊， 但系而家冇人拜嘛，剩翻油炸鬼咯， 系啊， 多翻秦桧咯。 去到清朝嘅时候，你谂下，如果你系清朝嘅管治阶层， 系炮台山，炮台山嗰度 有岳王庙啊， 有岳王庙系啊，我估唔知系咪香港唯一一间咧，喺炮台山， 真系唔知喎。不过即系清朝嘅时候，如果你系管治阶层，你俾唔俾人拜岳飞先？ 咁係啊，係 啦，你趕走外族人啊嘛， 即等於 咩？滿洲係外原 金人 外族啊嘛， 即係滿洲直情就係呢一個嘅女真人嚟噶嘛。咁當時 睇翻 飛就打女真啊嘛， 調翻轉頭就係點解而家拎支呢一個所謂拎支龍獅旗出嚟，或者拎支英國國旗出嚟？點解即係中國政府咁大反應就咁解？咁於是點咧？转咯，呢、這个世界晓转博噶嘛， 即系大陆设计一支新嘅龙狮旗俾你拎， 系啦， 个龙狮旗里边咧一个龙就揦住个镰刀，一个狮就揦住个斧头咁啊， 搞掂啦，系咪先？ 即系整个关帝俾你拜， 咁啊关帝于是就变啦，唔可以拜岳飞啊嘛，咁但系又要需要即系关帝嗰种信仰嘅精神嗰种价值，忠君爱国。两胁插刀、啊、我哋咧为咗呢一个汉族嘅江山咧抛头颅洒热血。 咁、啊、我知啦，下一阶段就唔好拜关帝啦，香港拜周容。咁忠君爱国，为咗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咁啊，结果咧就系清朝开始先至有关帝，咁亦都系呢一个理由，一个政治标准正统嘅理由。整个中国的汉人开始就拜关帝， 所以清朝的皇帝都不是傻的，真的他的宗教统治手段 绝对不是傻， 无论是尊崇这个喇嘛教啊，即是将藏传佛教摆到国师的地位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政治手段来的，比共产党先进一点。 如果你有去过其实网上面都可以抄到啊，那就在承德山庄那里买一个是啲喇嘛 喇嘛庙， 喇嘛庙啊嘛， 外 八庙，那外八庙，那它里面是有一些的即係西藏嗰啲叫做咩？ 藏傳佛教 嗰啲掛畫咧， 唐卡 啊，唐卡係啦，唐卡咁、中間咧，通常係一個佛祖嘅樣噶嘛，係咪？咁其中有一個佛祖個樣啊，咁其實咧嗰個樣係邊個咧？其實就唔係佛祖嚟，不過整到好似佛祖咁，嗰乾隆皇帝。 哦，活佛咯， 乾隆皇帝咪整到成个佛咁，咁你哋西藏人咪拜佢咯。 嗱、啊，咁可唔可以將阿習近平畫成唐卡？摆喺达呢个拉萨， 点解唔得啫？当年啊，毛主席都系咁样搞噶啦。 佢都系啊，我见过文革嗰阵时啲唐卡系毛主席嚟噶。 系啊，嗱，即系嗰啲以前文革嘅时候嗰啲徽章，即系啲襟章咧，毛章啊嘛。我仲记得我而家大陆唔知兴唔兴？喺十几廿年前咧，大陆嗰啲司机啊， 挂喺度， 挂毛主席个相喺度，下边仲 会撞 滴水咁样噶嘛，会撞车保佑佢噶嘛，其实都得噶，点解唔得啫？ 即所以即而汉人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有得拜你拜不拜 就拜了。 即汉人或者是广东一带。 但会不会是因为闽和粤的人呢、 嗯、 早年都是出洋。 是 出洋呢坦白讲那个年代航海技术也都不是那么发达、去到当地亦都係一個外來嘅種族，甚至係需要同鄉互助，講義氣、講忠、講義，所以變咗無論係拜關帝好，我喺吉隆坡見到一間關帝廟好大嘅，喺呢個天后嘅信仰好咧，其實都係因應住嗰個帝國嗰個政治需要。如果佢要去擴展一個海洋貿易嗰陣時候，佢要重用嗰班漕運嗰班水手嗰陣時候。佢咪將個天后一路升呢囉。 係啊， 即係天主教封聖一樣囉。 係啊，剛才講嗱，返返嚟講返天后先啦，其實個背後嘅意思都差唔多。剛才講到其實宋朝嘅時候就開始封呢個天后開始封呢個媽祖啦。咁、其實妃呢即係人間嘅妃，基本上宋朝已經開始叫妃。到咗加個天字即係天妃嘅時候，大概喺元朝嘅時候。 但都未到後啊，後啊係 啦， 幾 冇錯啦，幾時變成個天后咁巴閉呢，就到呢、這個康熙時候。 候， 即是阿宙斯的老婆啊， 阿宙斯 系咪天妃即系宙斯条女啫喎， 一个希腊 呢个呢呢个咧又系好明显咧，就系一个政治上嘅 康熙嗰阵时先封， 系啦系啦系啊，康熙嗰阵时就嗰阵时就统，明显就系一个统战噶啦，原因就系嗰阵时。你知道咧，就係閩南一帶啦，福建人咧係信呢、這個媽祖噶嘛。咁、特別好多嘅跟阿鄭成功，鄭成功本身都係啦，都係福建人啦。咁啊，而跟阿鄭成功一齊去台灣嗰班都係福建人嚟噶嘛，係啦。咁嗰陣時咧就係、是、清朝為咗要平定台灣，咁佢咧就要呢一個嘅收買人心啦，係咪其中一樣嘢？咁當時咧鄭成功之前有個手下，而佢本身係個福建人嚟嘅，其實根本同阿鄭成功係同鄉，呢、這個就係 C 郎啦。C 郎係福建浚江， 佢踢波嘅咩？ 唔係踢波嗰、那個。 點寫法㗎？ 啊C 即係姓 C 嗰個。 韋小寶裏邊識佢嘅。 啊，係冇錯，韋小寶裏邊有個 C 郎，即係、一個玉字部一個梁字嗰、那個嚇、C 郎。咁 唔好搞錯，唔係踢波嗰、那個，唔係 Cristiano Ronaldo。 係啦，咁佢嗰陣時咧就係、是。大兵，因為他是屬於這個這個鄭氏家族的， 當時的水師提督， 是的，是的，那時他是叛徒來的，他原本是 鄭成功的馬， 原本是鄭成功的馬來的嘛，那是叛徒，那結果就帶著，其實兩邊的軍隊呢，兩邊的軍隊都是自己人，都是福建人，甚至都是可能同鄉來的、福建浚江啊、崇安啊、南安啊那一頭的人來的，那就打起上來了，那結果鄭氏政權後來輸了，輸了之後呢，喂，你輸了之後，你要即刻要安撫民心噶嘛？你唔係話打冧，即係呢個有好多嘢就唔可以去到盡噶嘛？你唔係話打贏你之後， 即刻派個李國章去台灣咯？ 啊，咁啊死得啦！啊，清呢、這個滿洲人嘅智慧就好高嘅，一平定 高過六百九啦， 係一平定咗你之後，唔會再同你得，一平定咗之後即刻收買你人心，就係點樣做呢？就係、是、將當時嘅嗰、那個嘅貴王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嗰陣時，鄭氏王朝咧喺呢個嘅台灣，其實佢係叫做延平王啫嘛。其實佢嗰陣時仲係擁立咗一個傀儡皇帝，就係明朝嘅。 我有幾個嘅咩朱由乜、 朱由乜、朱由乜、 朱由高啊？ 係啦，嗰陣時個寧靖王咁啊，就仲喺度做緊王皇帝啊嘛，咁就捉咗佢啦，斬埋頭啦，而就將佢嗰間廟，將佢個皇宮住咗嗰間皇宮，就變成咗媽祖廟。 哦，即系摆天后入， 冇错，嗰、那个庙而家仲喺度噶，喺台南嘅呢、這个大天后庙，直情就而家 最大嗰间喎， 最大嗰间就系嗰度，嗰、那個、以前就系宁靖王，即系其实就是王府嚟嘅、就后来就将佢变成天后庙，变成妈祖庙，咁跟住咧，康熙皇帝咧就封呢一个嘅天后。就做天后， 哦，即是说你拜他，即是拜我咯。 冇错啦，咁所以咧，去到系啦， 即系呢个实质任命嚟嘅。 实质任命嗱，所以咧就去到康熙嘅时候咧，第一节我揾翻个名啊，好鬼死长啊个名，个康熙嘅 即系封咗天后，我俾咗新嘅朵， 就叫做护国秘闻苗宁超应仁慈天后。哇！啊，鬼死咁 巴闭啊！一支系劲嘢， 系啦。咁你一张原本台湾嘅嗰班叛民咧，系信妈祖噶嘛？喂，你而家将佢所信嘅嗰个神咧，变成天后啊！ 即系顺德嗰个北帝个， 其实系一样。 咁所以咧，你好快地咧，咪收买咗人心。 我谂到啦，嗱，如果你想解决港独问题，好简单嘅啫，我觉得就将呢个洪圣爷啊，就将佢升咧，我觉得 变习近平嘅样， 系啦，变成习近平嘅样，你 國家認可 嘅，就走去咩咧？最重要係咩咧？就要將洪聖爺嘅崇拜取代去送皇台嗰啲祭祀嗰啲國師。 係咁啊啱啦， 係啦，咁大家以後就唔可以送皇台祭祀啦，就去送皇去呢個洪聖爺廟。洪圣庙咁咪得咯， 但系有一个问题，即系大陆嗰啲领袖咧，几年就换一届噶嘛，咁点搞咧？我哋八拜啊，突然间又唔系习近平， 同埋最大镬咩咧？ 咁点搞咧？ 共产党无神论 啊！咁咪系咯？点拜 啊？佢自己有呢个自相矛盾嘅问题， 系啊，佢无神论咯， 佢不断都揾紧一啲。 嗱，满洲人就多神论啊嘛， 系啊， 萨满教传 统，所以就冇乜所谓， 好犀利。 系啊，萨满教传统咧，佢就你叫我系活佛又得。你睇乾隆个形象都好有趣噶，佢、对住你汉人，佢一个神仙嘅形象， 系啊， 哇，仙风道骨咁坐喺度，呢个又鹤啊，又书童、啊， 甚至扮到自己好似孔子咁， 又香炉啊，又长须啊咁样，啊，跟住唔系，跟住佢喺郎世宁嘅画像里面就一个穿着住盔甲 啊骑马嘅， 系啦 咁啊， 啊哇，大佬即系嗰个头上边嗰支盔甲嗰支矛啊，即系你睇唔知就睇下周星驰嘅《鹿鼎记》，嗰支矛好鬼长噶嘛，嗰、那个咪啊乾隆嘅造型咯， 系。咁跟住對住嗰啲嘅， 跟住再對住喇嘛，佢就係活 變成佛祖，活佛 變成佛祖啊，唐卡變成， 係啊，其實就係咁樣嘛。所以宗教嘅背後咧係有統戰、有政治嘅意味喺度。 而家唔識咧，我覺得。 不過香港除咗有呢類型， 失敗咯，而家 家嘅， 即係呢類型嘅即係政治宣示嘅宗教之外咧，即係我哋睇地鐵站就知啦。 呢啲就 天后 歸啊嘛， 係啊，天后啊 number one 有個站啦，係咪先？天后天后站，但係仲有一個地鐵站係拜神嘅， 我知 黃大仙啊， 仲有求必應係嘛？ 有求必應， 黃大仙咯， 有咩古仔咧？ 喂，黃大仙，你年青人有冇去過啊？聯合黃大仙 經過就多，但係其實我成日都諗一個問題，點解香港人咁中意拜黃？ 首先我想問下，黃大仙係屬於乜嘢宗教咧？嗱，黃大仙廟佢話儒釋道都有嘅喎， 係本身 三教合流咯， 史嚟喎，據聞係 可能係全真教。 張廣興咧應該有啲預備係嘛？黃大仙我見你揀曬書， 咁其實原來佢晉代嘅係一個道士嚟嘅，咁跟住咧就成咗仙啊，咁佢另一個名叫赤松子，係啦。咁咧就一路咧， 其實係咪識武功嘅咧？我睇麗的電視裏邊嗰個黃大仙係識武功嘅。 以前武打片都搞過， 仙術咁咯，嚇道術咁咯。 之後嗰咩鄭少秋都扮過，我記得。 咁但係其實都好似頭先即係仁契講嗰樣嘢咧，就係佢一路由北方傳到嚟南方咧，係好多嗰啲華僑啊、東南亞嗰方面嗰啲人咧，都係信仰呢、這個即係黃大仙嘅。咁後來我諗去到香港去建立黃大仙廟咧。其實就真係佢儒釋道都有，因為想集即係國家之城。 咁、我想問下，其實香港嘅黃大仙崇拜係南洋傳翻過嚟定係乜嘢？ 咁呢個我真係要問下大家。 嗱，呢本即係據呢本陣間即係都要再介紹一次啦。呢本係之前牛津出版社出嘅《諸城嘉年華》，十幾年前出呢本書， 研究香港宗教最 非常係最經典嘅一本書啦。咁佢入面有話到，其實係因為即係啲人走，即係走落嚟，同其他嘅宗教都係一樣，就係因為佢嗰啲人走落嚟喺呢一個佢有講到一個地方嘅。 西樵山 啊！西樵山，西樵山咁一路 佛山嗰头咯， 系西樵山。 但系最过瘾嘅地方系咩咧？其实一路都唔 popular 黄大仙，系几时开始 popular 咧？ 黄大仙下村起好嗰阵时，麦理浩时代， 应该都近啦。因为其实就系黄大仙之所以出名，其实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嘅事。 咁短时间嘅啫咩？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系嗰种香火嘅鼎盛一。 不 過 你講之前，我先補充。 你講，你講，你講。 早期少少嘅嘢，頭先阿張廣老師都提過啦。其實即係呢個嘅黃大仙咧，有個名叫黃初平啊嘛，叫黃初平、其實咧，話說應該係呢個浙江金華。浙江金華。 即 係 出火腿嗰度。 金華火腿。金華火腿嗰度係啦，金華嘅一個牧羊人嚟嘅。牧羊人大概喺晋朝嘅时候嘅人嚟嘅，咁就 即系道教啲神仙嚟嘅。 系啦，到底系有真人定系系咪真系有呢个人咧？其实系传说。不过咧，我哋会发现到晋朝一个特别嘅，其实咧晋朝好兴道教系好兴盛。 国雄啊， 系啦，国雄年仙丹嗰阵时，咁同埋佢哋，譬如你睇翻一啲嘅晋朝一啲嘅 林七贤啊，嗰几条 人 仔都系拍院啊， 系啊，所以嗰阵时嗰个道教好兴 饮酒啊，然后唔着衫咁攞支嘢喺度行嚟行。去嗰啲大學生嗰啲咁啦， 所以嗰陣時嗰、那個譬如嗰陣時喺晉朝，譬如東晉嘅時候，譬如一啲好世家大族，佢哋都信道教啊。譬如呢個王羲之個家族，即係王，即係舊時王謝同 志。即係王妃、王羲之啲書法咁勁啦。 咁佢哋咧係信五斗米道噶嘛，信五斗米。 其實漢末都已經係啦， 漢末 啦，張天師咪咯， 張天師、 張國啊、 張 寶啊， 張國、張寶同埋 黃金啊， 係係張陵啊嗰啲咧嚇。咁其實咧黃大仙嘅信仰大概都喺晉朝嗰出。其實佢嗰故事大概都是同一些晋朝时候的一些神话传说， 但会不会同晋室南道一路即系东西晋之后东晋一路向南移嗰时带埋落嚟咧？ 其实有啲关系，不过咧就佢嗰个传说咧就系、是，因为佢系浙江金华人，咁即系佢本身已经南方人嚟噶啦。 咁点解唔做火腿走去做实道士咧？ 咁我谂呢种宗教咧，应该系有一啲嘅，即系譬如佢啲一啲嘅原本嗰度嘅人咧，咁就可能系走难啊，定系咩原因，就慢慢由佢哋嘅嗰個浙江就帶來南方，咁就喺中廣東一帶最出名嘅就係西樵山啦。西樵山 即係佢先第一個落腳點就係西樵山。 係啦，喺廣東咧就最著名嘅咧就係西樵山。係 道教嘅。 道教嘅有黃大仙。而家如果我喺我諗喺我喺廿年前我去過西樵山嗰、那個，直情係黃大仙嗰、那個。 我因為我阿嫲係佛山人嚟嘅。 係佢有一個好大嘅黃大仙像噶嘛，石像嚟噶嘛，好靚噶嘛，係咪？即係好似天誕大佛咁樣噶嘛。咁佢係早期嘅西樵山。的信仰嚟噶，咁后来咧就嗰个西樵山嘅有人即系 即係有啲人係跟呢個嘅黃大仙嘅。咁嗰陣時佢哋後來咧就係大概清末民初係民初嘅時候咧， 呢度補充 就帶落嚟香港。 即係清朝亡咗噶啦，嗰陣時已經。 哦，嗰陣時係啦，香港嘅黃大仙大概都係民初時候嚟噶啦，啊， 係啊， 大概應該清朝都 好恩珠嘅啫，我記得佢初初嚟嗰陣時。 同埋佢初初嘅時候，落嚟嘅時候咧，唔係而家嘅黃大仙廟噶。其實香港有兩笪地方有黃大仙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搭車？以前我搭車咧就成日，我以前曾經一段時間喺呢個屯門做嘢嘅，咁我住觀塘嘅，搭車就經過嗰個係咪咩筆架山嗰條路啊？即係嗰個經過嗰個咩風力樓咧，有咩風力樓咁嗰條半山有一條馬路嘅，咁啊側跟你有時留意一下咧，會有喺個山嗰度咧側跟有一個黃大仙廟嘅。 好細間嘅一個， 都唔大唔細噶，喺嗰個嘅斜坡嗰度寫住， 係 啊，好多人唔知道要搭巴士先會經過咯。咁而家仲喺度啊，咁應該咧早期嘅個黃大仙廟咧，初初喺嗰度。 嗰個祖廟嚟嘅香港黃大仙嘅。 香港最早期應該喺嗰度，跟住後來咧就係另外一個分咗出嚟，就去咗而家。咁背後咧就可能李嘉宏老師咧就講一講 黃大仙就真係香港統戰大陸最成功嘅神嚟 嘅。係啊，調翻轉統戰翻轉 啊，由西樵山嚟咗香港，然後由香港再影響翻大陸咧，就係黃大仙。 係啊，佢初初應該都係佢哋嗰一家人咧，將黃大仙即係由西樵山搬落嚟之後咧，咁跟住咧，原本係佢哋嗰家人嘅信仰嚟嘅。即係佢個家人屋企嘅拜祭嘅咁樣嘅，咁啊後來可能有啲即係隔離鄰舍啊，後來竹園村即係而家 黃大仙上 啊竹園村嗰度咧就開始開始多人咧， 但係憑咩起墮咧黃大仙？ 咁啊同日本仔有關喎，又 有求必應 啊， 即係一咁其實日本仔有關好似黃大仙點解會贈醫施藥咧？即係成日我哋都。即係唔知道大家如果冇去過黃大仙咧，可能就唔知道。其實佢有啲叫仙方嘅， 啊中醫啊， 即係最好嘢地方係咁，即係你咩病啊， 都係嗰樣，有病醫病，冇病求身。 咁啊，跟住咧佢就話啊，即係扶機完之後咧就跌嗰條方落嚟，跟住咧攞啦。咁其實因為創辦黃大仙或者嗰家人咧，其實係開藥房嘅， 即係呢個又係 marketing 嚟， 係啦， 做生意嘅。 呢個加多句應該係咁嘅樣， 即係攞咗條仙方就去隔離佢自己嘅藥房嗰度執藥。 中國傳統咧，嗰啲醫生咧，即係嗰啲醫師啊，其實係同道教係有關係嘅。係啊，譬如你話華佗啊。剛才我那個國 王 啊，其實他們都是本身既是宣師， 會不會因為他們